遥远2003年的车祸是小柯两年一张唱片的计划搁浅，也让喜欢他的歌迷们苦苦等了4年。同时呢，当他在经历了这场劫难之后，在心理上也有了一些转变。如今的他似乎很少唱歌了，但是写歌和创作功力正是在岁月的积淀当中更加厚实。这不，最近他开始了话剧舞台上的接触，同样也是受大家的一致好评。好了，欢迎再次光临今天的974最爱听，我是腾冰，用音乐为你带来晨间的第一抹亮色。接下来分享张韶涵的励志歌《隐形的翅膀》，也在周二早间为你打气加油了。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过绝望，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给我 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，腾冰主持。 想见到那天，绝 你走过我身边，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，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 这首歌来自久违了的邰正宵带来的《心要让你听见》，仿佛就跟随他的音乐回到了纯纯的九十年代，听过这样的歌曲无法不为之动容。好了，这里是九七四最爱听，继续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音乐感动，来分享赵咏华《最浪漫的事》，这还有信乐团的《假如》。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

时候，不认真沉默的时候，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 刚刚这首歌是张杰翻唱的《他不爱我》，源自于那些和我们打过招呼的爱情当中。作为他出道以来第一张翻唱专辑，其中呢结集了国内最强的制作阵容，包括曲石松、老仔、李泉、刘大江、欧歌、刘其明、刘信等等。唱片当中收录了王菲、李宗盛、蔡健雅、莫文蔚、辛晓琪等等歌手的经典作品。这张专辑呢，仿佛是一个音乐的朝圣之旅，在音乐的处理上力求生命感悟和呈现真实的自己，所以你感觉没有过多的修饰，完全是原音呈现。张杰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音乐旅程，再度发现多年未见的自己的赤子心。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我是腾冰，继续和你共同来分享潘雅、蔡健雅《Beautiful Love》。 看住时间，别让它再流浪。从前我太适应悲伤，你的出现在无意中，却深深撼动我。一起走着，没说什么，心是满足的。这个瞬间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。假如明天将消失了，趁现在我爱着，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。You're beautiful, so beautiful.

精神压力，还是是寂寞的一秒消遣。想念映着你弹光圈和他的照片，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为爱启程，一首串烧作品，从王菲的《天空》唱到 Coco 李玟的《暗示》，还有卓琳蔡依林的《倒带》等等等等。大玩串烧的杨丞琳这次呢是唱到嗨了，而在乐坛肯定不止他一位。今天九七四最爱听，最后来听这首歌，也是大玩串烧，而且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他就是古巨基。2005年推出一张名为《劲歌金曲》的唱片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其中蕴含了一首长达10分38秒的串烧力作，将很多的经典音乐串烧起来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而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，我想就是这首歌曲衍生出来的怀旧经典的潮流吧。 好了，今天的九七四最爱听，最后就来听听古巨基的劲歌金曲。听歌之前呢，同样期待一下明天的九七四最爱听，依然为各位喜欢老歌的朋友准备了经典名曲，当然也不乏令你耳目一新的新歌。如果你喜欢音乐，不要错过明早六点的九七四最爱听。好了，我是腾冰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早安音乐秀。我呢还会在九点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等着你。 爱你，我管不了是祸，没想过是为何，能爱着你苦也未去多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 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，它将你我。